面每一夜话，惊心动魄，背影给潮打。流水石做马凳，流水石念对白，凌空间为岁月留白。一天路程，太多的抉择。长袖或背心，零食或正餐，狐狸跟贼懒，娱乐或上班，前行还是转弯，犹如停顿瞬间，明日已经到站。常期望安定，还期望职员无赖地唱唱唱唱，我恐怕毕竟这是我的宿命，无能力修正，无能力嗌嗌嗌嗌嗌停。一开始但下已经苍老，一开始拍亦已追不到，当骨牌卸下已知道，天天逼我上路，天天逼我进步，难避免卷入时代太空路。离别或结婚，和睦或竞争，问我怎去办？停下定转弯，无奈骤眼间，城门便已关。时代快，反应慢。无止境地角逐，无止境换节目，肥皂剧日与夜延续，参演下去。那一天结局，我想好好抉择，好想嗌暂停，想一想那样过。想一想以后，身边观众便离座。常期望安定，还期望即兴，无奈地唱唱唱唱，我恐怕毕竟这是我的宿命，无能力修正，无能力嗌嗌嗌嗌嗌停。一开始但下已经苍老。